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2月19号，星期日，农历11月16。 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7天。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加快实施健康中国行动，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基本医疗保障水平不断提升，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栗战书出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交流会。 中央企业积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扎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1月份，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5.1%、5.5%，创新引领作用明显。 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顺利举行。 世界卫生组织称，奥密克戎毒株传播迅速，已有89个国家和地区报告发现感染病例。接下来，请您收看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加快实施健康中国行动，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基本医疗保障水平不断提升，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021年，我国继续完善城乡统一的居民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制度，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这两天，重庆石柱县忠义乡2022年医疗保险缴费工作刚刚完成。针对脱贫群众，全国各地在医保缴费、报销比例等方面继续延续医疗救助兜底保障政策。 我的药费一年要花7000-8000，最后医疗报销90%，我一年来只花几百块钱。 现在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13.6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首位，从三甲医院到村医务室，从小朋友的眼健康到群众的医疗救助兜底保障，从关心抗疫一线医务人员的生命安全到高度肯定敢为人先的福建三明医改，不断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为人民健康提供可靠保障。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家医疗保障部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前几天，江苏宜兴市民徐国英在浙江湖州市中心医院做了甲状腺结节手术，住院和门诊费用都通过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方式实时报销了医保部分。 因为我们从宜兴的把医保卡转到定点这个中心医院，我直接就是从网上可以全部一次性办好，都报了，挺方便的。 今年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已覆盖全国所有省份各类参保人员和主要外出人员。十四五期间，我国所有县域都将有一家公立医院实现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2021年，国家对新冠肺炎患者继续实行免费救治政策，新冠病毒疫苗和接种费用全部由医保和财政负担，充分发挥医保作用，为人民群众纾困解难。今年1月1号起，全国公立医院开始使用国家高值医用耗材首个集采品种心脏冠脉支架，价格由过去的均价13000元下降到了700多元。今年前11个月，全国医疗机构共使用中选的冠脉支架产品131.14万个，超过了全年107万个的协议采购量，仅此一项节约采购费用142.88亿元，进一步降低患者的医疗负担。 2021年，国家常态化、制度化实施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药品集采平均降价50%以上，耗材集采平均降价80%以上，累计减轻群众负担超过2500亿元。今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74种药品新增进入目录，目录内药品总数达2860种，覆盖全部治疗领域，将于明年1月1号正式实施。 14-15期间来说呢，我们还将继续的去深化改革，聚焦当前医保领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将我们制度的优势转化为治理的效能，进一步让我们的群众通过改革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和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交流会，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和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持续引向深入，在党的领导下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肩负起新时代新征程赋予人大的新使命新任务，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栗战书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绝对的，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人大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和指导人大工作，牢牢把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积极主动履职尽责，创造性的开展工作。要把党的领导体现在人大机关风气、人大工作者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行为习惯中。栗战书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栗战书强调，要全面提升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牢牢把握四个机关定位要求，全面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建设，奋力开拓新时代人大工作新局面。王晨主持学习交流会。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中央企业在紧紧围绕主业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在实际工作中结合自身特点，扎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不断增强学习针对性和实效性。 中国建筑集团积极发挥点多面广的优势，把每个工程项目都当作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阵地。在湖南长沙，中建五局创新基层党组织共建模式，推行支部书记和片区长、楼栋长一肩挑，发挥退休老党员银发力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中建集团立足主业，全力建好医院、养老院、安居房等十类工程，助力解决群众最关心的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实有民生问题。目前90%的民生工程已交付使用。 中国华能集团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结合主业和京东保供形式，重点开展3项办实事工作， 把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最大实事，把确保京东民村能源电力保供作为最紧迫实事，把群众的急难筹盼作为最重要实事。我们收集上了1530余条实施线索，一件一件抓落实。 华能澜沧江公司近年来累计投入资金2.66亿元，解决民生难点问题，还创办华能希望班，资助普洱市100名家庭困难的边疆学子插上梦想腾飞的翅膀。今年4月刚刚成立的中国星网集团创新“一有三无”的运行机制，在有确定业务定位和业务流程的前提下，通过无固定的组织边界、无条件的资源共享、无障碍的能力转换、高效集约配置资源，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用心用情关爱职工，加快培育第一代卫星互联网建设者， 加快建成技术先进的空间信息基础设施， 实现卫星网络全球覆盖，为用户提供无处不在的信息数据服务。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十一月份我国高质量发展继续稳步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增势持续良好，高附加值产品快速增长，创新引领作用明显。 十一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5.1%、5.5%，增速较上月分别加快0.4、0.8个百分点，分别拉动工业增长2.3、2.0个百分点。其中，电子行业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计算机、办公设备、航空航天设备等高技术行业均保持10%以上增长，创新引领作用明显。随着一批核心关键技术不断突破，十一月份，工业机器人、太阳能电池、集成电路等体现转型升级的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两位数，特别是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领域增势持续良好。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10%，预计“十四五”期间这一比重将超过17%。新动能澎湃增长的背后是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今年以来，紧抓新一轮国家重大创新布局带来的机遇，不少省份加快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在长三角，我国首台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应用取得新进展。在粤港澳，多家实验室组成的创新平台体系初步建成。在成渝两地，科创联动进一步深化。两地30,000余名科技专家和超过10,000套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实现互通共享。 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发展方式转变、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这么一个关口期，技术是关键的生产要素，要加大这个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力度，就是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为我们的这部发动机提供坚实的支撑。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消息，今年我国出台的结构性减税降费措施覆盖面广、针对性强，精准助力我国制造业企业发展。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阶段性税收缓缴措施实施后，全国已累计办理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税费783.3亿元。今年十月底，税务总局、财政部发布公告，明确对制造业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的税款全部还税，对制造业中型企业的税款按50%还税。此次阶段性缓税政策预计可为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税2000亿元左右。 及时的缓税，相当于把现金流量给你先留下来了，既是救急，又缓解这当前企业支付的困难，实际上给整个社会的一个资金链呢提供一种支持。 除了阶段性缓税措施，税务部门还对先进制造业企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今年前三季度，税务部门共对1.16万户先进制造业企业办理留抵退税420亿元。记者从国资委获悉，今年以来，国资委已经推动6起央企重组整合，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国资监管体制向更加成熟定型迈出实质性步伐。1到11月，央企利润总额2.3万亿元，净利润1.75万亿元，央企效益增长创历史最好水平。前三季度，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投资7267亿元，同比增长6.3%。国企改革3年行动70%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下一步，央企将加快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力争再用2到3年时间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投票今天举行，这是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 投票时间从上午8:30持续至晚上10:30左右，各地设有约630个一般投票站及不多于24个专用投票站。新一届香港特区立法会将由90名议员组成，包括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40人、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30人和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20人。 考虑到疫情影响，为保障港人的投票权利，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和深圳边境管制站香港一侧设立投票站，方便在内地的香港选民返港投票。 他们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好，我整个过程中这里排队到这个结束，整个这一圈回来花了25分钟。 香港各界人士表示，新的选举制度带来新的气象，相信新一届立法会议员能推动特区政府有效施政。 借此选出爱国爱港、素质能力强的议员，就会摆脱以往严重内耗、空转的乱局，从国家和香港根本利益出发，聚焦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积极推进良政善治，更好践行一国两制新实践。 这次立法会的选举看得到很公平公正，我希望立法会真正能解决香港的民生社会的等等问题，发展好香港的经济。 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参选报名踊跃，共有153名候选人竞选90个席位，可以说区区有竞争，各个界别有得选。 大家覺得呢個係一個選舉法完善之後、國安法實施之後嘅一個選舉，大家都好踴躍嚟參加，因為呢個係香港嘅新篇章。 我相信這次的選舉，我們一定能夠選出愛國愛港的立法會議員，也能夠選出為香港拼搏的議員。 體驗冰雪運動，感受冬奧文化。連日來，各地開展豐富的冰雪活動，為冬奧助力加油。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第三小学的学生们来到冰雪基地，在教练的指导下掌握冰雪运动技能。在辽宁沈阳，孩子们走进滑冰场学习花样滑冰、速滑、冰上舞蹈等知识。这是由退役运动员讲授的冰雪进校园实践课，已覆盖20余所中小学。 在冰场上有种自由的感觉，非常好。冬奥会就要开了，我非常期待。 在南方，随着冰雪基础设施的完善升级，越来越多的冰雪运动正走进人们的生活。浙江安吉创建冰雪特色学校，通过冰雪运动户外教学等形式推动青少年冰雪运动普及。在贵州六盘水，滑雪季刚开始就迎来了大批游客，不管是资深滑雪爱好者还是初学者，都能在运动中尽享冰雪魅力。在四川达州，滑雪场今年新增了18个滑雪戏雪项目，其中包括了适合亲子玩乐的雪地游戏，能够满足不同年龄层的群众参与冰雪运动。 我非常期待冬奥会的到来，也希望自己可以通过这种冰雪运动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和助威。 在新疆阿勒泰，滑雪圈、滑冰刀、越野滑雪等冰雪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参与，大家在趣味活动中一起为冬奥助力加油。依托冰雪资源优势，当地还开设特色体育课，学生们踢雪地足球、打冰球，在冰天雪地收获别样快乐。这两天，2021中国冰雪大会百城千校化冬奥滑冰雪化健康实践体验活动走进北京，青少年通过冰雪知识答题比赛、台式冰壶挑战赛等互动形式，感受和了解冬奥文化。 这个周末，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首部故事片《跨过鸭绿江》在全国电影院线上映。这部影片全景式、史诗性的展现了伟大抗美援朝战争。观众们纷纷表示，影片震撼、感动，直击心灵，催人奋进。 12月17号，《跨过鸭绿江》公映首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征地辽宁丹东，几位年近九旬的志愿军老战士特意穿上军装、戴上军功章，走进电影院观看。 今天看的这个电影呢，我感觉到很真实，就像是在战场上一样。看了以后的话呢，我感觉到使我也回到过去在朝鲜战场上的情形，实在是太感动人了。 都是由于我们的战友流血牺牲，用他们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现在能够幸福的生活。 在上海、天津、重庆、武汉、三沙、永兴岛等地，曾经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老战士们及亲属、烈士后代和退伍军人们也受邀观看。 影片具备东西两线和五次战役的全时空格局，宏观勾画了黄草岭、长津湖、上甘岭等标志性战役和战斗的全貌，呈现了突袭战、防御战、运动战等多场不同特质的战斗场面。这些场景把观众们带回那段峥嵘岁月，志愿军战士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让许多观众深受感动。 成千成万的先烈在我们的前途英勇地牺牲了，没有我们的前辈，现在就没有这么好的幸福生活，所以这个还是要感谢党，再感谢我们的志愿军战士。 这个电影看的场面很大，很宏伟，中国不容易，我们的国家的红旗是宣誓远征，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在广东、浙江、广西、青海等地，跨过鸭绿江吸引了很多年轻观众、在校学生。影片中展现的战争场景、战场上的细节让他们深受触动。 每一个战士都是英雄，他们视死如归，他们饿的时候就啃石头，还有那种隔天都不吃饭的，我心里真的十分的感动。 这个电影非常令人震撼的，是那种很直观的、直击心灵的那种震撼。他们的牺牲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确实是来之不易，激励我们在全新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给了我们这样的一种力量和信心。这就像是一种红色基因会在我们身上代代传承下去。 浙江积极采取多种措施防控疫情。 浙江省卫健委通报，自12月5号到今天下午4点，浙江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75例。自17号新增阳性病例达到一个高峰后，昨天和今天新增阳性病例数量都有所下降，出现积极变化。今天15点起，宁波全市应急响应等级下调至二级，解除镇海区除胶川街道封控区和管控区外的临时封闭管理。在杭州，近期新增的散发病例均来自集中隔离点，没有外溢。今天16点起，杭州除上城区、拱墅区、萧山区以外，其他区县公共场所全部正常开放。除中高风险地区以外，来杭返杭人员不需要再出示48小时核酸证明。目前绍兴疫情依然严峻，在绍兴市上虞区体育中心，经过8天的日夜奋战，集中隔离点8个片区的2340套板房于昨晚全部建成并完成验收。今天上午，首批隔离人员已经入住。 我们积极协调各方力量，第一时间筹措各类物资，尽量为隔离人员保障一个温馨舒适的环境。我们已经有258名密接者使用了。 截至目前，绍兴全市已有136个隔离点投入使用。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第二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等在内的5100多名医护人员已驰援绍兴。同时，浙江省内各重点医疗物资生产企业纷纷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全力以赴赶制防疫物资，支援抗疫一线。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2月18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9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44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截至12月18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685例。截至12月18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7368.8万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银保监会近日发布消息，进一步明确保险中介市场对外开放有关措施，大幅取消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的准入限制，不再要求股东经营年限、总资产等条件，允许外国保险集团公司、境内外资保险集团公司投资设立的保险中介机构经营相关保险中介业务。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认定3673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主导产业产值超过7000亿元，其中超10亿元的示范镇有174个，超1亿元的示范村有249个。这些示范村镇主导产业突出，发展特色鲜明，品牌效应明显，对促进产业兴旺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海关统计，今年前11个月，内地与香港进出口值突破2万亿，已超去年总量， 其中深港货物贸易达6340.7亿元，占内地与香港进出口值的30%，同比增长17.6%。记者今天从国家林草局三北防护林建设局了解到，三北防护林工程明年将启动内蒙古邓口县等20个科学绿化试点，着力解决好以水定律、合理密度、桥冠草结合、多树种配置等关键性技术难题，总结出一套指导三北地区科学绿化的技术措施。今天，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最后一台重达338.2吨的发电机组转轮顺利完成吊装。至此，白鹤滩水电站16台100万千瓦水电机组转轮全部吊装完成，为明年7月全部机组投产奠定了基础。世界卫生组织18号通报称，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报告发现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世卫组织表示，在出现社区传播病例的地区，奥密克戎毒株扩散速度达到1天半至3天内，病例数就增加1倍，明显快于德尔塔毒株。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077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80.63万例。美国18号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66887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450例。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前美国33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单日新增病例数增幅都超过10%。美国东北部、南部和中西部地区一些州的住院病例也在快速增长。纽约州18号通报单日新增病例再度超20000，达到新高。此外，全美已有45个州报告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英国伦敦18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6418例，为新高。由于病例激增，入院病例不断增长，伦敦18号宣布进入重大事件应急状态。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准备入侵乌克兰的言论完全没有根据，俄罗斯没有威胁任何国家，俄罗斯有权在本国领土内自由调动军队并开展军事训练活动。安东诺夫表示，乌克兰在北约参与下的持续军事化，西方军事力量在乌克兰的存在，以及吸纳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国的设想，这些都侵犯了俄罗斯国家利益的红线，对俄罗斯来说不可接受。安东诺夫还表示，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近期发生的难民危机，其深层次原因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试图在全球强推他们所谓的民主。过去数十年，美国及其盟友的这种做法导致了一系列地区冲突。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美国媒体18号援引新近获取的一批美国国防部秘密文件报道说，美军多年来在中东地区的空袭行动虽然自诩精准打击，但事实是平民遭滥杀。在某个5年时间段内，美军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实施超过50000次空袭，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大量平民被炸身亡。报道还称，美军空袭致死平民人数被大大低估。与此同时，美国防部的文件里完全没有提到问责和处分事宜。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绿区，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遭到2枚火箭弹袭击，其中一枚在空中被防空系统击落后，落在了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附近，另一枚落在了该区域的节庆场馆附近，损坏了2辆汽车。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绿区是伊拉克政府机构以及美国和英国驻伊大使馆所在地，针对绿区的暴力袭击事件时有发生。菲律宾薄荷省政府19号表示，台风雷伊已经导致该省至少72人死亡，薄荷省已经进入灾难状态。雷伊16号下午在菲律宾西亚高岛附近首次登陆，随后又在当天晚间登陆薄荷岛，给当地带来灾害性天气。根据美国各地警方公布的数字，2021年还没有结束，美国包括费城、亚特兰大、路易斯维尔和波特兰在内的16座城市2021年发生的凶杀案数量已经打破了以往的年度记录。近期民调显示，77%的美国注册选民对高犯罪率表示极其或非常担忧。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